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53集，绑架。 天尊，那块令牌呢？ 落在山上了。 天尊往山峰上一指，众人再一次望天。 可是李氏江山都灭亡了，现在抢九龙令也没用啊。 估计是为了个江湖第一门派的名声吧。天尊当年赢了那一次比赛，就做了100年的天下第一，还连带天山派做了100年的天下第一门派，简直是一劳永逸，比什么武林大会选盟主强太多了。再加之有机会得到白月林埋藏的财富，吸引力很大。 白玉堂瞧了瞧天尊，天尊对他摆了摆手， 不要去争那劳神的天下第一，没意思，谁爱做谁做，你就去找寿礼和你太爷给你心上人的见面礼。 展昭继续咳嗽，小四子递着个话梅给他。 猫猫想自养吗？ 展昭接了话梅塞嘴里，耳朵继续红。众人边走边聊，已经出了永州，又往前走了一阵子，就见前边跑来了两匹白色的马，马上坐着两个小姑娘。 少爷！ 众人抬头望，只见来的是有些日子没见的陈心和月牙。白玉堂点了点头，还有些纳闷，都到家门口了还来接，但是陈心和月牙的表情却像有什么急事。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看出有些不妥。 出什么事了？ 老爷被人绑架了。 什么？ 说的是白白的爹爹被绑架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？ 就刚才，夫人今天去北边的渡口接老爷子了，然后老爷说出门看看你们什么时候来。他越走越远，就在林子附近晃悠的时候，我们一个没看紧，突然一阵风过，老爷就不见了。 一阵风过， 应该是高手用内力卷过沙尘造成的。 众人也有些纳闷，谁不知道白夏是陆雪儿的相公白玉堂的老爹，而且白夏不是江湖人，就一个长得很帅的公子哥，每天弹弹琴练练字，偶尔给媳妇画个眉什么的，抓他干嘛？陈心急的眼圈都红了。 夫人回来该担心了。 白玉堂也着急，他爹基本不会武功，人脾气坏，还很欠揍，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吧？赵普立刻让众影卫四散去寻找。 我们找到点线索了，是往西北走的，看到几个脚印，那人功夫应该很好，但是夫人在映雪宫外边都撒了药粉，我们鞋子底都是抹过解药的，不会留下，外来的人留下脚印相当明显的。 脚印往哪个方向去？ 陈修指着西边不远处的岔道。 那个方向。 白玉堂拿着刀就追出去了，展昭也跟了过去，众人对视了一眼，陈修功夫比较好，他也跟去，一众影卫哗啦一声散开，跟着去了。月牙带着其他人先回映雪宫，天尊和殷侯也跟白玉堂和展昭找去了。这是来过寿的，寿星却被人绑走了，这哪儿说理去？展昭和白玉堂一路追着脚印去了。白玉堂心中就有些疑惑，他娘为何要在映雪宫附近撒上药粉？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，难道是已经预料到会有危险？众人一路追，就看到前方又出现一条岔路，一时半会儿也分不清楚脚印是去了哪边，大概对方在此处用了轻功。于是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个眼色，两人分头追，天尊追着白玉堂去了，殷侯跟着展昭去了，影卫们也是一分为二继续追赶。展昭追出几步，又看到一个浅浅的脚印，同时身后殷侯开口， 就在前面。 展昭纵身跃起，一踹旁边石崖就飞了出去，速度奇快，就像是与天时掠湖而过的燕子。 哎呦，我家昭昭的内力精进了呀。 展昭运用内力追了没一会儿， 果然就看到前方有一个黑影，肩膀上扛着个白色的身影，正狂奔向远方，速度奇快，但是动作也奇怪，这种轻功展昭从未见过。后面的阴侯也看到了，就皱了皱眉。展昭估算了一下距离差不多的时候，突然身子在空中一缩，随后弹了出去，直接飞到了那黑人的前方。黑衣人毫无防备，完全没料到后边会像射箭一样射上一个人来。展昭二话不说，抬脚就朝着那人的面门踹过去。那人脚下赶紧一停，但毕竟是在急速奔跑之中，突然停下来难免重心不稳，更何况人在运用轻功奔跑的时候都要提着一口内劲儿。这世上不是谁都跟展昭似的天赋异禀，运用轻功的时候还能说能笑，一般人要是一个不小心，可能会导致内息停滞，甚至受很严重的内伤。展昭见那人身体一歪，肩膀上的白衣人也就往旁边掉，边掉还边嚷嚷了：“ 啊，要摔到脸了！” 啊，这是白玉堂的爹不？ 展昭伸手一把拽住白衣人的衣袖，将那人从那黑衣人的肩膀上拽了下来。展昭刚刚将人拉起，那黑衣人此时也稳住了重心，回头一掌击来，展昭顺势将白衣人丢给了后边赶上来的阴侯，回身躲开那黑衣人打过来的一掌，一跃到半空，巨阙出鞘。阴侯一把接住了迎面被展昭丢过来的白衣人，扶他站稳。白衣人大概是刚才被晃晕了，站在原地两腿发软，脑袋一个劲儿晃，嘴里还碎碎念：“ 哎呀，好晕，好晕。” 阴侯看了看他，确定这个应该就是白玉堂的爹。这年轻人看着三十来岁的感觉，溜光水滑的，长得那叫一个俊美呢。白玉堂就算是俊美的了，不过他因为武功好脾气坏，再加上常年练刀有一股子力气，所以生人勿近的感觉。可眼前这位就不是了，标标准准一个美男子，还有一股文弱的感觉，这张脸用眉目如画来形容真是贴切。想到陆雪儿的相貌，阴侯点头，这两人天生就该配在一起，真是一对璧人。被展昭救下来的可不就是白夏吗？晃了半天，白夏可算缓过劲儿来了，也没那么晕了，然后看清楚了眼前的人。 这谁啊？绿面鼠。 白夏正想着，又看到一旁正打得激烈，展昭此时正和黑衣人激战。阴侯摸了摸下巴，看到那黑衣人的招式，莫名想起了一个人，随后就有些不解。 不会吧？ 展昭打得也挺纳闷。 这人是谁啊？武功从来没见过，这么奇怪啊。 白夏知道，那个穿蓝衣服的年轻人刚才救了自己，不过两人动作太快，他看不真切那蓝衣人的脸。正这时，就听后边有人叫了一声：“ 爹！” 白夏回头，就见白玉堂跑了过来，身后跟着陈心他们，还有天尊。原来是刚才展昭抽出巨阙的时候，远处的岔路上看到了剑光，白玉堂就知道自己追的方向应该错了，转回头正碰上来报信的紫影。白玉堂赶紧就跑去反方向追，赶到的时候白夏已经在阴侯身边了，而前边展昭正跟一个黑衣人激战。 玉堂，呵呵，爹被人家欺负。 白夏看到白玉堂跑到跟前了，扑过去搂住白玉堂，无语，有阵子没见，他爹还是那样。 那人是谁啊？ 白玉堂边问边往下掰挂着自己脖子不放的白夏，边看那边的战局。此时展昭占据着上风，那黑衣人功夫比他差，只是这什么功夫，为什么那么怪异？ 哎呦， 这会儿天尊也溜达了上来， 摸着下巴看着前边战局。 这都多少年没见过了。 嗯。 白玉堂看白夏，白夏拧着个眉头不答，反问白玉堂， 那个蓝衣服的是谁呀？ 他是展昭。 哦，那就是展昭啊。 嗯。 小展，别打了，过来收见面礼啊。 白夏转过头对着展昭就喊，众人瞬间无力，展昭跳出圈外还纳闷，见面礼？那黑衣人此时也已经打不动了，想逃，但四周围都被影卫们包围，阴侯和天尊也在，无路可逃。展昭到了白玉堂身边，白夏正抱着胳膊上下左右端详他呢，相了一会儿面之后又开始围着看。 玉堂他娘说的没错呀，是讨喜。生辰八字是什么时候啊？不过也无所谓了，银妖王都说了，你俩天生一对。 展昭闹了个大红脸，白玉堂无奈拽了拽他爹的袖子。 爹，那人干嘛绑架你啊？ 正往展昭手里塞见面礼的白夏回过神来了，算是想起正经事儿来了，跳起来指着那头那黑衣人， 钱老三，你竟然趁我娘子不在绑架我。 白夏，先错的是你们。 那黑衣人的样子似乎有些理亏，白夏来气，刚想理论两句，白玉堂拉住他。 你认识他？ 认识啊。 什么人啊？ 坏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